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啊，几唔觉咧，去到最后一节嘅浩浩汤汤啦。咁咧，我哋好快咁样睇埋我哋最后一扎画啦。好，呢张咧就系、是、啊，睇唔出边个啦。 系我嘅， 系啊， 有少少似 Collins 嗰个。 咩色笔啊？ 系啦系啦系。 做乜抄啊 ，Collins？ 但系大家互相学习啦，通常都系咁样。 我觉得有啲似维维。 系咩？ 系啊系啊。 可能啲人啊，系咪？ 啲人啲做嘢。 画下画下，大家啲嘢都有少少似，有啲相似。系。咁呢个就系嗰日系啱啱话，即系商学话行动升级嗰晚嘅。咁啲人就 系12月5日啊。 二係係咯， 12月5日， 係啦 ，Manny 係啦，咁就 應該係11月30日， 係應該11月30日， 11月30日， 係啦，咁就啲人就當其實係即係未有行動嘅，即係 before 去宣布，咁又喺度等緊，即係等緊指示咁樣樣啦，係啦，咁當其實都仲係平靜嘅嗰個，即係之後發生嘅事就後話啦， 打到飛起啦， 係啊，我畫嘅當其時就都即係主要都係聽翻啲人。即係話你要小心，即係點樣保護自己啊？要戴啲即係如果前線，如果要戴啲眼罩啊，即係咁。因為當其時就係講嘅大致上嘅內容係圍繞呢樣嘢咯。係 好，下一張，下一張 都係我嘅，呢張都係我嘅。咁 12月5日 啦，係啦，呢個就旺角應該已經清咗場㗎啦，係啦。咁就當其時係阿黃之峰同埋幾個朋友住食緊嘅， 嗯， 係啦。咁就喺呢個係金鐘嗰度嚟嘅，咁就喺公民廣場對出嗰度。咁有一個 area， 之前我又未見過嘅，咁佢就係一個叫即係似乎啲讀書 corner 咁樣嘅，即係當係一個支持絕食嗰個行動嘅一個形式咁樣樣。咁、我就見到啊，都幾特別㗎。咁即係啲人喺度坐喺度睇書啊，雖然就係凍嘅，同埋嗰陣時係即係係咯凍啊，夜晚啊咁樣就。但係啲人都喺度 support 咯，咁我覺得幾特別啊嘛，即係快手畫咗張 咗啊 ，Collins 個方嗰啲顏色 係啦，我開始轉咗少少啊，咁啊試下其他嘢啦， 係好下一張，下一張咧呢個係啊 Collins， 可能轉翻咗顏色喎而家， 係啦 ，Collins 好七彩喎呢張， 係啊，咁我就轉咗另一本 sketchbook 嚟啊， 換咗 係啦，咁啊換咗另一本，因為咧原來之前嗰本個 sketchbook 啲紙。畫畫下都係唔係咁中意畫嗰隻字咁啊，轉翻嚟啊！咁咧呢個就係金鐘清場前一日啊，好似係。 係。呢個係12月9日。 誒，我都喺現場，你跟住。 其實 咁我就 個都喺度。 就嗰日就即係舞堂上嘅，咁我就早咗去，咁我就大概企咗喺廁所門口嗰個 area， 咁啊大概畫咗3-4個鐘到啦，咁就有即係已經知道就即係要清場，咁就個心情就即係好唔捨得， 好沉重， 係啊，好唔捨得。 我而家有時揸車經過或者行過咧，見翻即係我哋日日經過喺天明嘅時候咧，即係人去即係景物 皆空， 我喺街空真係好奇怪嗰個感覺， 覺得有車先唔正常。 係啦，係可能 係啊，有一次喺地鐵站出嚟，咦？ 喺右邊咧，睇翻全幅畫嚇，右邊嗰幅嗰個把黃色嘅遮咧，就係頭先我講嗰把啦，就係圍住支電燈柱，嗰個叫做遮打工場做嘅一幅。一把巨型嘅， 唔止一把添，有好多， 好大把嘅， 有幾個， 好大把，好大把嘅，係好下一張，下一張咧又係阿 Noble， 係啦，咁都係12月9日，咁大家都係 之前嗰晚係嘛？ 係之前嗰晚， 最後清場之前嗰晚， 係啦，係啦，係，咁就係咯，其實嗰晚都係有啲雜活， 夜晚畫嘅， 呢個夜晚畫嘅，係。係咯，同阿維維好近， 喺橋底啦， 好似簡潔咗好多，同之前有啲唔同啊。 係，其實即係大家都係一路試緊唔同嘅嘢啦。係咁，呢個又參考下其他畫有啲顏色用色嘅方法咁樣，有少少所以有啲唔同。 其實咧呢啲畫咧，其實即係聽眾睇咧，其實全部我哋喺 sketchbook 上面，喺 sketchbook 咧就係 A5。乘二，即係攤開兩邊咁樣嚇，都其實唔係好大張， 即係方便我哋 carry 嘅。 係好，下一張， 下一張就我噶，呢張又係九號嘅，又係最尾 同大家 晚黑喺 唔同嘅地方。 係啦，我就企咗喺橋上邊嘅，當時我同阿 Rob 佢哋班，咁咧就即係好多人咧又係啦，我就喺海富中心嗰埲牆咧，我就寫咗啲字嘅，就即係話即係佔領就74日啦。就聽日就清場啦，就下後會有期啊咁樣。咁我就記得咧，上面有個仲打字有寫咗幾隻字嘅。我覺得嗰幾隻字咧好有意思，就係、是、有散有聚。散就係雨傘嘅 散 啦，聚就係再聚埋一齊嗰個意思啦。咁咁呢一幅畫咧就係即係我自己喺清場最後一張啦。咁、我。當時好沉重嘅心情，即係覺得呢個係一個 closing 啦，即係呢個 full stop 咁樣嚇。好，下一張， 係 下一張啦，到維維啦。 呢一張就係金鐘清場前兩晚畫嘅。咁我記得係呢個連龍牆前面呢句「就算失望不能絕望」係喺清場前一個星期左右先出現嘅一個句子啦。咁後來我畫完先知道，原來呢個句子係出自於五月天嘅《倔強》嘅一首其中一句歌詞啦。咁都我相信呢句都振奮咗唔少人嘅心啊。係咯，咁但係畫嘅時候有啲心噏嘅就係我畫嗰兩晚啦，咁尾二個晚人流可已經比前一段日子會多翻少少，但係去到最後清場前一晚就超多人嘅，好似除夕啊、聖誕嗰啲人逼到行唔喐嘅，咁有時喺度諗點。咁點解去到最後一晚先出嚟呢又或者如果第二朝都係有咁多人嘅話，咁呢度會唔會清到場呢？咁呢一啲都好多掙扎，好多好矛盾嘅心情，係 阿維維，你都試咗新嘢喎呢幅畫。 係啊，呢幅 線 係啊，呢幅唔要線咯，就係想試下唔依賴線，淨係用一啲色塊去突出翻連龍牆嘅一張張紙，會有啲咩效果咧？就係咁樣。 好，下一張，下一張我嘅呢張咧係12月15日啦。咁咧就係有一班佔領人士咧，仲喺嗰個所謂嘅飯煲。個煲底啊，煲底就係、是、個意思，就係嗰個立法會嗰個底部咧，佢就係一個示威區噶嘛。咁就其實佔領咧，就當時好多人喺個底部咧，就係、是、扎曬營嘅。咁如果大家睇開新聞都知道，最後立法會都揾好似有冇揾執達嚟，我就唔記得啦。但係就最後都要清嘅。咁我嗰日就啱啱做完嘢，就3點鐘晏晝，佢就啱啱啲人咧開始出得唔入得。即係你只可以離開，就唔可以再入翻去。咁我就喺上面嗰條天馬公園嗰度行落去嗰條彎嗰條橋嗰度畫咗呢一張啦。咁就喺個煲底嗰度嘅所謂。好，下一張，下一張就係阿 Collins 啦。呢張就應該就唔係現場畫噶啦。 唔係。 咁但係呢個就係真係成個運動嘅好 iconic 嘅一個，即、就、係、是、一個必符號啊！我覺得 係。咁我就其實除咗現場畫嗰啲 sketch 之外咧，咁我就其實另外自己喺 studio 畫，咁都畫咗好多相關嘅嘅一啲插畫咁樣樣啦，叫做係啊。咁呢幅就其中一幅嚟嘅， 係啊。見到上面寫住 Keep Fighting Free Hong Kong 係啊。 咁我記得現場都有人做咗個模型添啦，做咗個模型，嗰個模型係因為佢。即係飛行服務隊嚇、拆咗嗰、那個嗰條 banner， 咁啊整翻個模型喺度，就黐翻上去俾人照影相啊，吹咩咁樣嚇？咁喺個廁所門口嘅，我記得 係 啦。咁呢個都係真係好感動嘅一件事啦。咁之後都不停又拆又俾人又 掛又 發 掛， 即係呢個係即係唔死得嘅一件事。咁嗱，睇咗咁多畫啦嚇，咁、我諗大家都即係都跟住我哋，即係好似過咗兩個月咁樣嚇，由罷課一路到即係最尾嗰日嚇咁樣。咁我知道維維咧就好似有啲後雨傘運動嘅延續喎、你或者可以介紹一下好嗎？ 係啦，除咗啱啱完結咗嘅畫展之外咧，就嚟緊嚟緊一星期六日都會喺牛頭角嘅伊士嗰個工業大廈裏嘅天台會有個地攤，咁就會擺翻一啲其中一啲畫作嘅一啲 postcard 啦，希望可以透過啲 postcard 可以俾唔同嘅人可以散落社區咁樣，分享翻自己嘅經歷，又或者係咯，咁可以寄俾啲藍絲又得，寄俾啲朋友又得，或者自己留念又得，咁樣亦都現場我會喺嗰度啦，咁如果你哋嚟嘅話咧，咁我就會你分享你嘅故事，咁我可以畫翻你嘅當時嘅故事出嚟，然後你都可以用翻嗰張postcard 去分享翻俾你哋嘅朋友，咁就係一個度身訂造嘅 postcard 嘅運動。 好有意思啊！或者講多次係10月24日、25日同埋即係嚟緊嘅星期六、星期日。 1點至7點。 一點至七點，哇！個地址係點啊？ 喺牛頭角伊士。工業大廈依係依靠個依，跟住時係時間個時啦。依時嘅工業大廈嗰度有一個天台嘅，就有個地攤叫做 Norman Norman N O M A N D Norman Norman 嘅地攤嘅活動咁樣樣咯。 好近大家，好近啊！咁啊 ，Colin 四個過去， 我個畫室喺觀塘， 我過嚟捧場，冚 下， 係到幾點？幾點到幾點啊？ 1點至7點， 星期六日都有。 或者又 Collins 又講講啊，即係我哋仲有幾分鐘時間啦嚇，咁啊即係我知道你都有啲延續嘅，即係有啲後雨傘嘅延續啊，或者我哋睇下一張好嘛？最後一張，呢一張咧係啦，就係、是、Collins， 即係我作為最後一張畫嘅，咁呢張其實係虛擬嘅，我知道 係虛擬，冇發生嘅， 冇呢件事嘅， 係 但係Collins 就用呢個演繹嚇，咁或者你介紹一下啦。 咁呢個呢就係石結尾尾河流呢，咁我就細個住嗰頭嘅，咁我就而家每個禮拜我都經開，禮拜三我都經嗰頭做義工咁樣 嘅， 嗰 頭， 咁我就忽發奇想，我就醒起呢個尾河流，細個嗰陣時就國慶嘅時候會有旗海，咁我就曾經有一年呢，即係小學嗰陣啦，可能曾經有一年咧，我就見過一幅就係好似而家中間黃色咁大幅，但即係佢係嗰個台灣 青天白日 青天白日滿地紅嚟嘅。咁我就忽發奇想，咁就將呢一個旗海美河流旗海呢件事，咁就變咗做我哋黃色嘅旗咁樣。咁然後將個美河流裏邊嘅牆變曬做連 龍牆， 係 好有意思呢張。 係。 好啊，即係如果呢張係即係真係發生都幾好， 係啊，震撼應該。 但 Noble 你又會唔會繼續畫？ 畫就當然會繼續畫啦，即係已經係變咗生活嘅一部分，係啦。咁就即係我覺得雨傘運動係即係唔係完咗啊嘛，其實基本上係一直去即係續會繼續發生啊嘛， 係 咁當然會有機會再。 其實我哋都冇聽到嘅，即係其實喺嗰個雨傘運動最後我畫完嗰張之後咧，其實真係有少少失落，因為過去嗰兩個幾月咧係好多嘢，好多嘢，即係扯住你去畫咁樣樣，或者就算唔係去畫畫，好多人都想同你傾啊，你又去抒發，又去聽人哋抒發啊咁樣樣。咁但係完咗啦，咁件事好似成個。政府又冇變到啊，又係一樣企得咁硬啊，咁樣咁其實都即係有少少，又唔可以話氣餒，即係話失望咁，但係係失望啊。不過就 唔可以絕望 啊，係啦係啦嚇。咁或者咧嗱，我哋睇最後一張啦，呢個咧就係我哋有個網頁嘅喺 Facebook 上面嘅。我哋如果你打 Sketching Occupy Central 咧。咁我哋個page 叫咁嘅名，但係咧其實我哋就我頭先都講咗兩個改咗佢嘅名，叫做速寫遮打運動。咁我哋咧頭先見過啲畫咧，有大部分咧都喺上面會見到嘅。咁同埋咧短期內啦，我希望兩個月到啦，咁咧就我哋會有我哋自己一本書啦嚇會出啦，咁就會係作為一個歷史嘅一個記錄啦。 係 咁啊，今日。 多謝大家， 多謝 曬， 多謝一份 大家嘅分享。咁就希望下一次我哋又上嚟講第二樣嘅題材嘅話啦。 OK， 好 啊，好啊， 多謝大家， 多謝。